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为-1.6摄氏度。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在4摄氏度左右，适合交通出行。只是天干物燥，请大家呢要及时补充水分。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天气状况，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 路况信息。 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情况。目前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呢，包括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北三环的马甸桥到三元桥的西向东。另外快速路交通压力也是比较突出，比如说建国路的西大望路到国贸桥东向西的方向，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北向南的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的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南向北的方向。那以上路段都是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每小时的。另外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到四惠桥路段受交通大的影响呢，目前运营压力比较集中。还有就是京沪高速的双向四环至亦庄开发区的出口路段受流量大的影响，也是压力比较集中的。感谢北京交通广播为我们提供的实时路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天天总繁忙一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fire。 北京时间10点03分，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大家上午好， 我是香露， 我是李雷， 欢迎大家收听由我们俩为大家主持的京城帮帮团。 哎，已经连续3天和大家在上午的10点钟见面了，非常的高兴哈。不过这也是连续3天的我的最后一天了。 是的，明天方明就回归 回归了。 好， 没错，我也非常珍惜今天这一个小时啊。 那怎么珍惜啊？ 怎么珍惜啊？大家呢？ 我出去休息一会儿，全给你珍惜了。 踊跃的都提出一些问题，没有问题。 那既然我们这个帮帮团呢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平台啊，大家依然是可以发信息来发布您要转让、求购以及求助的信息。我们的联络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京城帮帮团”，也就是节目的名称。有没有感觉好像这两天天气暖和了一点点？ 的确，今天的温度啊比昨天据说要稍微的降一点点，不过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因为这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都要出门遛狗啊，所以说对于早上7、8点钟的这个温度的感受非常的直观。 你那天就说了一遍了 啊？说已经说过一遍了是吧？好吧， 所以你看看这李雷每天起得比狗还早，睡得是比狗还晚啊。 是被狗叫醒的。 好，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哈。他说，我想问问大家哪里有维修飞利浦剃须刀的啊，最好在海淀学院路附近，谢谢。 哦，您可以上一下这样的飞利浦剃须刀的网站查一下， 估计他那个什么售后说明书啊都丢了， 对对，都 应该找不着了。那哪位朋友家里有啊，留着这说明书跟他说说吧哈。马先生电话呢是 11305461367113546。 有这样一位朋友啊，正好提的问题和现在的春运呐、出游啊有直接关系。他说呢，春节期间我要坐火车外出，那请问团友说坐火车现在可以带水果刀吗？是瑞士军刀那种小刀，有很多的功能。他说以前可以，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行。 好，这位朋友呢，他要找人，他说我要找好朋友，他的名字呢叫做柏明亮，这是一位男士，他的父亲叫柏建满，他的爱人姓程，我呢叫史建平，可以先短信联络一下啊，确定是不是。他的电话呢是1352286-0601，再重复一遍啊，他的电话是1352286-0601。他还说另外有一个好友呢叫四位，那位朋友如果了解详情可以跟他们联系。 我已经就是其实我平时是有一个小的瑞士军刀的，但是很少随身携带，所以我坐高铁的时候也真没有印象说到底可不可以带。飞机肯定是不行的， 飞机不行， 肯定是不行的， 托运， 对， 不能随身携带。 好，那高铁可不可以呢？大家可以帮助一下我们这位听众哈，因为这位听众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那么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啊，通过发送您的这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号，通过发送信息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到底是不是可以。 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到外地过年或者是回老家的啊？这个春运的火车票今年特别的紧张，不知道大家是否买到了哈、也跟我们说说呗，你都要回到哪里去过年呀？老家在哪里呀？我们也在这儿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这位朋友呢，他发了一张图片，他图片是他要转让的信息。我们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您还是尽量的发文字，要不然的话我们在后期整理非常困难啊，没有办法把您的图片转化成文字，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敲进去。这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带老人家转让一个铜火锅，没有介绍新旧程度和大小，50块还可以商量。电话83120959，83120959。 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朋友也是一个求助的信息哈。他说呀，我的孙女儿滑雪回来的时候呢，左手的手指啊伸不直了，然后呢去骨科医院去看了，但医院说呢骨头没事儿，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伸不直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家里人很着急，有没有懂医学的朋友啊帮我们出出主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孙女还小，今年只有7岁，上小学2年级。 哦，她是左手的手指伸不直了，是哪个？ 对，哪个手指呢？ 还是全都伸不直了？有的时候伸不直，它是不是肌肉的问题，不是骨骼的问题呢？ 我右手的中指，收起来的时候，就弯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疼 啊、 而且会抖。 那你去医院看了吗？ 是平时练习的时候，这个被人打的 啊，被人打的呀 对对， 就是你跟人、 训练的时候打的， 你练武术是吧？然后呢， 所以现在 跟人搏击的过程当中， 现在那个握的时候，握拳的时候，就是中指就会觉得有一点抖 啊、那你这是算是运动伤害？ 哎，对，运动损伤， 运动损伤， 所以要经常抹一些什么 扶他林， 或者是什么 红花油， 像对活络膏啊、活络油啊这种 啊、不过我建议您呢，去这个体育总局那附近有一个这个运动医院 啊。体育总局是的确是有、 您这不是滑雪回来的吗？是不是？他那边是不是对于各种运动造成的一些不适、会比较了解一点呢？ 是、没错。而且这个滑雪啊，真的是容易造成一些伤害。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呢为了追一个女孩子，他那个女孩子滑雪滑得特别好，然后他呢说我一个月之内要赶上女孩子的水平、然后我要好好练滑雪。然后他呢就去军都山啊，经一周滑好几次、然后呢他说自己的这个水平已经不错了，然后非要玩这个单板，然后呢他要把那单板斜起来往下滑，结果这一下子玩线了，摔到脑袋了、结果前段时间做开颅手术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脑子里有脑袋里面有一个血肿， 是个血块，医生说必须要取出来才可以。 你不要吓我呀。但那女孩还跟他好吗？ 他住院已经好久了，估计他本来要追他嘛，还没有追上嘛，对吧？ 这一切那女孩都不知道。 好像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们两个人约好说今年大概2月份还是1月底啊，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去日本滑雪。 哎呀， 结果现在也去也滑不了了。 不还好，这女孩是喜欢滑雪啊。这女孩要是一个宇航员可怎么办呢？ 啊， 还不得上天呢？啊，我们祝她平安吧。啊，祝她安康 啊。她现在已经在家里面静养了。 好，这位朋友啊，他想求购哈士奇金毛，大小啊都可以。电话是18932691731。18932691731。 不过这里还是要跟这位朋友说一下哈，像这样的哈士奇或金毛的中型犬，首先您要保证您这个犬在您的家附近是可以养的，因为咱们北京市规定啊，肩高在35厘米以上的犬，在五环之内是不能饲养的。那这点一定要注意。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您是否真的想好要一直爱护它、关心它、照顾它十几年，因为像哈士奇啊、金毛这样的犬，它需要的运动量比较大。那您如果不在家的话，可能会拆家，所以您一定要想好，这个点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然后再决定买还要还是不要，买还是不买。 你刚才说了一连串。你要关心他、爱护他、照顾他，我后面特别想接一个嫁给他，不离不弃啊。这位朋友他说，我要转让大红双喜牌的悬浮式全自动电饼铛，全新的，公司年会的奖品。所以呢没有发票，型号是 HF134A， 官方指导价398，现在呢140出手，还可以商量。他住在朝阳区的垡头，坐地铁7号线可以直接到小区，也可以送到地铁口， 真的是很方便哈。 电话13611307537，13611307537。 一位听众说，今天是香露吗？好熟悉的声音呢。其实香露也就 昨天没来， 昨天没来，对，前天还在一起呢。 咱们听众朋友有的时候可能有事儿出去了啊，办个年货什么的 漏了一期， 这没关系，都有新感觉哈。今天呢和李雷主持，那方明明天回归。这位朋友呢，他说，我有一辆28的自行车，这个外观不是很新了，但质量性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个车呀不太好进电梯。所以呢我们就打算换一个小一点的，或者是折叠式的。东西在西南23环附近，他要转让，电话15510143068。15510143068。 一位朋友说呀，飞利浦电动剃须刀呢要到崇文门去修。那位朋友说最好在海淀是吧，在五道口是吗？ 我觉得就是正大品牌它应该各个地方都有 都应该有，这海淀区我觉得怎么着也会有。但是这位朋友强调了说，飞利浦的电动剃须刀北京就一家，公交车到台机场下车，飞利浦客户服务中心。 那您问问哈。 问一下 没有哈。 如果这位朋友知道这个电话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还有另外一位听众也说了，说修飞利浦剃须刀的维修中心就在崇文门。那看来真的可能是北京就这一家了。 回头我们把那个飞利浦电话给你找来，咨询一下啊。这位朋友呢，他有一个小鱼缸，这小鱼缸啊，想送给咱们帮团有需求的朋友，想养鱼的朋友。长呢是60厘米，宽是40厘米，高是50厘米。 60×40×50， 在北四环东路，电话13681168421，13681168421。 好，刚才呢那位朋友说，带小刀能不能上火车？这位朋友立刻有一位网友哈，海娟，他说了，说呀，李雷香露上午好，我最近坐过高铁，安检非常严格，根本不允许带刀子。他说我呀就带了一个很小的水果刀，结果都被安检查出来了，说 不让带上去，所以呢请转告那位帮友说千万不要带刀子乘高铁。 哎呀， 您看这位朋友亲身经历 特别及时、 啊、非常及时。 您那把刀呢 估计放在高铁站 了 吧。 好，谢谢您、嗯， 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 10:1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城帮帮团，我们的口号是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吧。 嗯， 在节目当中很多朋友都受到他人的帮助，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反馈，也可以帮助其他的朋友，我们来传播正能量。 嗯， 刚才不是有人问这个飞利浦的这个剃须刀在哪维修吗，我们给您找到了他的这个消费类产品的客服电话。 嗯， 消费类产品就 包括 牙刷 剃须刀、 净化器 哦， 空气净化器， 嗯， 还有什么榨汁机，这都算 啊、哦、 哎， 飞利浦的一系列产品。 是的，嗯，您可以问问啊，这个剃须刀在哪可以维修？ 嗯， 号码是400-8800， 嗯， 尾号008，400-8800-008， 嗯，来，刚才呢，那位就是说小孙女儿。滑雪啊、这个手指伸不直的那个朋友呢，他呢把自己的电话发上来了。他说呢，不仅仅是一个手指伸不直，是5个手指都伸不直。 哦 哦，那看来这个问题挺严重的哈， 就不能握东西 了。对，就不能握啊、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8612981339，18612981339，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医院也看过了，但是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诊断哈。嗯， 这位朋友他求租，他说我是北京本地户口，想在原来的宣武区啊的那个位置啊租一个平房，面积呢能放一单人床就行 啊， 那么小啊？ 哦， 那。 现在像宣武区的这样的地方，像您这种而且是一个平房，肯定是属于那种大杂院群不能说群租吧，单间的那种性质啊、 嗯、 能不能租可不可以是个问题。 对，您为什么要租平房、嗯、我想是不是跟价格有关呢，他也没有说价格的这个要求。联贤是徐女士，请10点到下午5点间联系。 嗯， 17743518035，17743518035。 嗯，您看这还有一租房的，说主持人好，求租安贞西里附近的一居，是两位北京的中老年人想租住啊，都是北京人啊，这个电话呢是1391139，稍等一下，13911397037。1391139-7037。 好，这位朋友呢，他说我曾经咨询过哪里可以收旧书，得到帮友的指点，我按照他们的指点呢找到了中国书店，把事儿给办了。 嗯， 谢谢这个平台为大家排忧解难。另外呢，他要转让的是大号的拉杆车，全新的3个轮子的，可以上楼梯的那种。 嗯， 电话是1391092432。1391092432。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他想求购一台超薄的液晶电视，能够挂在墙上的50寸左右。哦，那还挺大的呢。 嗯， 哦，8-9成新都可以。联系电话呢是18510787398，18510787398。 这位朋友呢，他想求购的是给老人家用的收音机，最好是全新的，要得声的，声音要大一些的。电话是1371896-2845，1371896-2845。 嗯，这一个转让的信息，他说呢，我转让小孩子上学的书包，降血之仪等等。地址在德胜门附近，电话是1316-186-0065，1316 18600065。 这位朋友啊，他要转让轮胎，他这胎 轮胎 哎轮胎17070的， 嗯 啊17070的啊，14C 17070， 这个说实话我不是很在行。 嗯， 哎，那么 170应该是胎宽， 胎宽哈， 对对对对对，嗯， 70是那个轮毂的直径吗？ 70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 反正我如果要换胎的话呢，我就看我原来那胎是多少，嗯、然后找一样的。 啊、对对对对，但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换胎的话不能只换一个，要换就得换俩，要么就两个前的，要么就两个后的。 对， 因为这个 紧急情况下，一般的话就是两个。方位的前 和后都得一致， 对 对对对，然后而且呢，就是说，胎的这个花纹啊啊，也尽量呢能够接近，啊，这样的话，要么摩擦着地力是不一样的，摩擦力不一样的，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他没有说品牌啊， 嗯， 但是这个价格也忒便宜了，95成新，20块钱。 哦，其实轮胎可以做别的用， 救生圈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防撞的 啊，就是。就可以做我们就是像我平时训练的时候的打击台是可以是用轮胎做的， 啊、哦嗯，补鞋底儿 啊，哎，或者对，或者是一些这种橡胶啊什么之类有需求的，说不定还能用得着。 好， 嗯嗯， 他的电话1581094226015810942260，但是我们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安到自己的车上，如果你太多的这个信息提供的话， 因为这一定要保证行车安全嘛，是吧？这是对您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哎，来看一下，这是那个飞利浦剃须刀那个维修中心，已经第三位朋友说了，那位朋友说就在崇文门十字路口西，在崇文门十字路口西的路南的200米左右有飞利浦的修理店。 好， 那看来差不多就是那个地儿了， 大家都在那儿修过啊。 都在那儿修过。 前两天有人问哪里有专修拉杆箱的，这位朋友说在永定门有一家，电话是13146954800，您可以问问1314695480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要转让一个冰箱，187升的长岭牌的，正常使用，转让价很便宜，50块钱，家住在国贸附近。昨天还跟芳华说呢，就是现在这些已经用过的家电呢、啊、这类产品，转让的话，或者说是别人收购的话，价钱非常的低哈，50块钱，的确，我估计可能也差不多。嗯， 所以咱们这儿还实惠一点 啊。对对，电话呢是13681563079，13681563079。 这位朋友也想求德生的收音机，但是他要小收音机。 哦，小收音机。 哎，嗯，13901180695，13901180695。 嗯，好。这里这位朋友呢是一个转让的信息哈，替朋友转让进口的高档全实木可拆装的婴儿床一个。 哦， 还附上了照片，我看一下照片还真不错，这个婴儿床纯实木的，你看它这个质量也很好，木头呢颜色也不错啊，而且新旧程度我觉得也很好。 怎么着？ 但是我 为了这个， 我倒是用不着。 整个娃看这东西特好， 这东西还真不错啊。说是0到4岁的孩子可以用，89成新。我看那样的的确是89成新，可能而且看起来恐怕还要更新一些。 嗯， 而且这个床呢，的床头还有一个小熊的图案， 嗯， 看起来很可爱的样子哈。 这个婴儿床啊，用过之后啊，我有一些体会跟大家分享。 嗯， 婴儿床一定要买那种可调节高度的。 哦， 因为宝宝小啊，他有时候站在上面他是爬不出来的。 嗯， 但 大一点 他长高了，他有可能翻下来。 哦、 所以呢， 对对对， 一般的婴儿床他会把那个床板啊， 嗯， 可以往下再放一层。 嗯， 哎，这样的话呢，宝宝再大一点还可以爬在里面用。 对，这个床就可以。 嗯， 你看这个床照片上面写的那照片拍的那个板 的确可以再往下放一层，它有那个眼儿可以往下挪一层。 哎、是的， 嗯。 那有一些婴儿床呢，它下面还有一些放东西的，比如说可以放点尿不湿啊，放点湿纸巾呐、啊，这些设计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实用。 嗯，好，这位朋友说原价呢，这个婴儿床是1200块钱，现价呢只要300块就可以了。可以添加微信啊，微信当中可以发照片让您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611024104，13611024104，地点在广渠门内。 刚刚有人转让年会的奖品电饼铛，这就有人求购全新的电饼铛。所以大家听咱们节目啊，不要只光着发信息，还得 是还得注意 节目 听着。 哎，他的电话13269608737，13269608737。 这位朋友发了一张照片，这照片上是金庸全集的一套书，我看看都有什么，而且这个版本啊还是我上 那个大版， 对，我上学的时候看的那个非常古朴的那个版本。你看它有《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哦，还真是，啊、哦，还比较全。但这个朋友就发了个图片，你能配上一下文字吗？比如说您所在的这个地点啊，之类的。哦，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了这个文字了哈，他说呢，我有一套金庸小说全集，意欲转让爱书有缘者，价格数十元即可啊，可以来商量一下。地点在积水潭小西天附近，有意者请联系，电话呢是一固定电话6224-4707，6224-4707。 不过大家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也仔细的询问一下，包括见面的时候也仔细看一看这个书的这个版本和成色啊。 啊、哦，对对对对、哎、对， 因为那一版啊也是盗版相对比较多的一版，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啊，就是自己买的时候也不知道。哎，但是仔细一看那里面的印刷，就会发现好像跟正版有一些差别啊。这是我个人当时的一个观察，也供大家参考啊。不管是我们买还是卖都要放心靠。 对， 这位朋友呢，他说我要转让的是全新白洋淀残膜，他买残膜也是要手续的啊。他说我这个是150的机器，配置齐全，保证没有毛病，电风扇、充电器还有什么保险都有，还有卫星定位 火 啊，还有等等吧，还有双大锁，因为个人原因现在这个没法开了。那么他住在朝阳区的平乐园附近，王先生，15901272926， 一位叫小华的朋友，他呢说啊，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哈，就是那些葡萄干啊、大枣啊、莲子啊、百合啊等等这些干果，是自然干的呢，还是用化学干燥剂干的呢？请大家指教一下。那如果是用化学干燥剂干燥的，那是不是能够把这种化学成分用什么方式能够除掉呢？哎呀，这个我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这个哪位朋友知道呢？ 我觉着我看过他们做葡萄干都是日常的这种风干的 是吧、哎、 对。 我 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各位朋友，如果您曾经深入到这些地方的产地啊，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您的见闻。 没错。 来，那在广告之后继续为大家服务，朋友们稍后见。 一会儿见。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笑星方清平、 京味名嘴阿龙、 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天天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0:30，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 我是李雷， 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服务。一买一卖，同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我们在这求助反馈，这就是我们帮帮团每天的内容。节目里呢也有很多的精彩的故事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这位朋友呢，他要转让的是医用手摇床一张，9成新，原价1200块钱，现在啊600有商量。梁女士，电话13661284687，13661284687。 那种医用手摇床好像就是能够把一部分给抬起来， 对，把床头啊，它给有一个坡度嘛， 对， 摇上来， 摇上来。一般都是，比如说家里有卧床的病人呢，可能会比较需要哈， 是 需要别人家里人照顾的。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呢，我家有一套全新的不同的茶具啊、酒具啊、水具啊，可能这位朋友是这种茶道啊、饮茶的爱好者哈。他说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和我联系，电话是13001040023。13001040023。 这位朋友他想求购一个学龄前儿童用的写字画板。 哦，写字画板。 写字画板，有那种拿一些特殊的笔写在上面然后擦掉的那种白板。我理解应该是这样的啊，就是可擦洗的。电话13240236171。13240236171。 好，再来看一下，哎，刚才那个旧书的那个说了吗？收购旧书的， 收购旧书啊， 没收过是吧？就是说这位朋友， 这位说过了，他是反馈嘛？反馈我说过了，他还转让嘛？ 转让啊啊啊！好的， 哎， 因为像的确啊，像我们家也有一些旧书，我曾经把那个之前好多年前的杂志啊。一些看过的小说啊，把它拿出来之后呢，现在在我们家的门口堆着，已经堆了好长时间了。我就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处置。您说当废纸把它给卖了吧，怪可惜的。希望能够这些有别人能够继续去传递下去。有些书真的小说还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是这样，李雷啊，你可能也想太多了。那个收废纸的，他也不会把这个当成废纸卖了，他也会挑选一些有价值的，然后他有他的渠道卖到这个书摊啊，或者是一些旧书的地方。就比如说吧，我是收废品的，是吧？我跟您家收了很多破铜烂铁，那我也做个分类啊，这是铜的啊，那就按铜的卖，那是铁的，那按铁的卖，书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做一些。大概的粗略的这个分类，然后呢，在它也有不同的供应商嘛，它也有不同的买家嘛，就通过别的途径又出去了，所以说你也可以让他们带走，没关系，这也是一个省事的方法。 的 的确是哈，的确是。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信息哈，就是昨天我在跟芳华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法律问题。 法律问题 啊，他说那个他有一个案子，当时呢他说那个案子呢，这个一审二审他都败诉了。啊，现在在这个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后来呢，这位朋友我看了一下，他又发了一个补充信息哈，说呢，他是在2017年的8月份，无辜被不认识的人追债，后来经过了解得知，法院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之下，采取缺席审判的方式判我败诉。我想跟这位朋友说的呢，法院是不可能不通知您就在您缺席的情况下开庭的，一定是通知您了，您没有收到， 嗯， 没有签收法院传票。那么法院在这个法院传票不能够准确送达的情况之下，就采取了公告送达的方式，那么就是在人民法院报这样的专业性的报纸上把相关的声明刊发出来，时效是两个月。那么公告送达两个月期满，如果您还没有到法院去领取传票的话，还没有来签收相关的应诉的材料的话，那么法院会采取缺席开庭的方式。 哦，哎，我问一下李雷啊， 嗯， 比如说我要告你， 嗯， 比方说啊， 嗯， 我告你了，我去法院立案了， 嗯， 那法庭要不要你的身份证号啊？ 要， 那个立案的部门要你的身份证号的。 要。 那我给你发传票肯定也是基于身份证号人名对上的。 一般情况之下，比如说如果实在不知道啊，你可以把我的姓名啊、居住地址啊、手机号啊，然后都写上。 能写多少写多少。 能写多少写多少。 哎，如果能写身份证号，这个 最好 最好 最好啊。对， 是 一般情况之下是要的， 要的啊。 比如说你要起诉一个企业，咱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买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呢，这个手机是一个比如二手手机翻新机，我买了之后发现了，我可能要起诉这个手机的经销商，但是我可能不知道这手机经销商他的法定代表人是谁啊，是什么具体的，您上网查一下， 嗯， 啊，上网查一下，获得一些就是您获得您所能够知道的所有信息， 嗯， 啊，身份证号有些可能不知道，那没办法啊，那最好提供。 好， 嗯，这个便于送达。为什么最好提供呢？因为如果说比如说您只提供了，比如香露要告我哈，那你只向法庭提供了我的电话啊，我的工作单位，然后这时候法庭给我打电话，我手机号这个比如说注销了，没有了，联系不到我，然后我辞职了换工作了，他也联系不到我。但如果这时候法院知道我的身份证号呢，可以通过公安系统去查，知道我的居住地址， 嗯， 啊，可以去送达， 嗯， 啊，但是有时候会出现这个人的户口地和居住地不一致的情况，这也比较麻烦， 嗯， 啊，所以呢法院一般会穷尽所有方式去试图去送达到这个传票，当所有这些方式都穷尽了无法送达的时候，那么就会刊登到人民法院报上公告送达，公告送达两个月。 我听说过一个真实的事情啊，嗯，当然听起来也像笑话，说有一个法院的工作人员啊，他好像就是李雷刚才所说的负责这个给人打电话送传票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 嗯， 啊，但是他呢可能带点福建口音。 哦哦哦，我知道了，然后被人当成骗子了。 你 是 个李雷吗？ 啊， 你有一个传票啊。 这种情况之下是有的， 有是吧？ 有有有， 就是被人当骗子，无数次他这个传票都送不出去， 对对对， 被挂了。 不光包括法院，检察院也会碰到，公安部门也会碰到。 普及普通话有多么？ 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跟我说呢，就是有时候他们会觉得哭笑不得， 嗯 啊，就是苦的是我这个传票送不出去，但是呢，高兴的是说这我们大家的这种防 骗 意识倒是提高了。 对， 嗯， 好。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他已经给他做了， 因为他这案子已经是二审这个判决了， 嗯， 然后他现在在申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哈，啊，嗯，但一个再审的情况现在很难说了， 嗯 嗯，因为具体案情也不大清楚嘛。 好， 嗯， 我建议您还是找专业的律师啊，这个呢，嗯，是术业有专攻的一件事情，何况你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是更有难度的一个阶段啊。 嗯， 来看这位朋友反馈，春节的脚步已经近了，家家户户啊都在忙着。那咱们京城帮帮团， 有一个互助友爱群啊，群主啊，龙的传人夫妇在为大家欢聚春节节前聚会操心忙碌各种事情啊。这个群主身体不是特别好，家事也特别的多，可是为了大家呀，他是无私奉献，感动了很多人。那么后面还有好多这个正能量的话啊， 嗯， 也是祝福的话语，就是不知道你们在准备什么活动了。总之呢，大家每个人都特别的开心啊，幸福感满满。 嗯， 谢谢啊，谢谢大家， 谢谢这位朋友，因为我也看到这位朋友的这个这条信息非常的长啊。嗯，但是呢充满了对咱们节目的爱，也充满了对的大家我们所有团友的这样的爱。 他后面的那些话特别像这个春晚后面要结束那感觉。可惜我们要找一首音乐那天垫着来说说。 哎，这位朋友呢叫欢乐哈，他说呢，大家春节准备要出去旅游吗？说我这儿啊有一个全新的双肩包和一个全新的户外运动包，这种户外运动包非常的实用哈，就是大的55升的60升的那样的户外包，咔一背然后能装好多好多东西，而且有很多功能，而且它那个后面的对腰部的支撑和肩部的支撑都很好，哪怕您背的这个东西很沉，但是您背起来的话，装的东西很沉，背起来的话也不会觉得那么的沉。他说呢，大家有意可以和我取得联系啊，有这样的包。这个电话呢是1314-116-2654 这位朋友家里有一个焖烧锅很好用，30块钱拿走。马女士电话是1355-269-91691355-269-9169。 嗯， 这位他说我转让奶粉你没播，是不是不许可啊？哎，您可能有所不知啊，像食品啊、药品啊、保健品啊，这些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发布转让信息的，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啊。可以想别的方式啊，把您的奶粉、送出去啊，送给这个家里的朋友啊，或者是亲戚啊等等。这位朋友呢，他反馈他说，我是一名文明引导员 啊，今天啊，文明引导员 得到一面锦旗。别人送的锦旗，他说我很高兴啊，在这里跟帮帮团的团友分享，为什么人要送他锦旗呢？话说在1月24号，我捡到一张支票， 哟 啊，当天就还给失主了，非常 真不错，真不错。 哎呀，话说那天也是我主持 哦， 咱们帮帮团听众不是一回捡到支票了， 是吗？ 就我主持的时候就两回 哦， 哎，而且也都是物归原主。 捡到支票。 那位朋友的支票我记得是多少万， 面额很大是吧， 上10来万呢，20万还是多少钱 哦， 当时我还有那个截图呢。不知道您这支票有多少钱。 我曾经路上捡过4000块钱，跟你说过吗？ 没说过。 真的是真钱 啊， 就在地上散着， 散着那别人呢， 而且那天天色已经很晚了，然后我呢应该是下了公交车，从公交站到我们家走路大概6-7分钟左右，然后我到家一看，哎，前面是什么呀？粉花花的一片。 然后你就闻着味儿就过去了， 很多路人都走过，他们都不低头看，因为大家都不信真的会有人会把这么一大堆钱就搁在地下。 我觉得还是大家没看到，不是不信， 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比如说是不是有人故意撒的，然后你一蹲下一看就会有人上去， 就往前走两步， 上去冲着帮脑袋给你一下子、或者这样，或者有些人觉得这样这些肯定是假钱。然后我当时看了一眼，这真的假的呀？然后我还真蹲下了，我拿起几张，瞪了瞪，弹了弹，分辨了一下，哎，好像不是假的。后来我把那钱归拢归拢，然后拿回家去了，一查，4000块钱。 哎呀， 真的整整4000块。后来我判断应该是有谁刚从提款机里提出来，然后呢，当时应该是夏天啊，可能揣在兜里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打电话或者掏什么东西就把钱给带出来了，然后他自己不知道就散了一地。但我找不到失主啊，就打电话报警了。那天那个事儿啊，把我折腾到下半夜。 后来失主有没有来找你？ 不知道啊，人家公安也不知道失主是谁啊。我还问公安机关，我这怎么办呢？他说呀，一般情况之下呢，我们这个钱会就先在派出所放着，然后呢看看有没有人过来 报失报警、嗯、说我丢钱了， 嗯 啊，然后呢公安会询问，比如你在哪丢的呀，多少钱呀，啊，那个你为什么会取这么多钱呢？如果情况时间地点基本能够核实上的话呢，就会把钱归还给这个失主。那我又问民警，我说那如果没有人来领呢？他说呢，公安机关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如果超过多长时间依然没有人认领的话，那么这笔钱就上缴国库了。 哎呀， 啊，就归国家了。 4000块呀， 4000块， 这么不小心， 嗯， 估计他也不知道在哪丢的，是吧？ 我现在觉得他有可能不知道，因为比如说我兜里揣了钱，我兜里还可能揣了别的，一掏出来带出来了， 嗯， 等我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丢了很长时间了。 对， 嗯， 那么你说丢了的人 多着急啊？ 他要是从银行取出来的， 嗯， 银行的这个钱是不是都有登记呀、啊？ 不知道 啊。 啊，这个 但这就复杂了， 哎、 是吧？ 对对对，啊，说捡钱，我还曾经在广州的新白云机场捡过一个腰包，我一打开，嚯，几万块钱啊！ 哎，这事儿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啊，李雷，你手气这么好啊？啊， 我一打开， 以后都跟着你走啊。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 我觉得这个啊，上大学， 好多年之前了。 我觉得这个还你遛狗遛的，你知道吗？老低着头啊， 老低着头。 哎，这遛狗遛的啊，老捡钱。 嗯， 你看这位朋友还把这个锦旗的照片传过来了， 传过来了， 这是在崇文门，崇文。哎，这哪站？ 这哪站？ 我看， 这应 崇文门、 这应该是 北京站， 北京站是吗？ 崇文门， 崇文门站、 啊，对，中间写着崇文门，崇文门站捡的，那头是北京站， 啊、 这头是前门， 嗯， 哎， 嗯嗯， 这是 一看就是这个 号线， 地铁的老线路了， 哎， 嗯， 来二号线，哎呀，太好了。拾金不昧、嗯、品德高尚，这是锦旗上写的8个字。 嗯，哎，另外一位朋友要咨询一个法律问题，说那个就是我们同住的楼道里面有另外一家啊，把柜子啊等等把过道挡了一半，说现在我们出入很困难啊、这个呢算是一个邻里纠纷了啊、邻里纠纷的话，如果比如说物业处理不了，街道也处理不了，居委会也反映过了也没有办法调解的话呢，哎呀，可能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 嗯， 啊，在这种就是各方调解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之下，只能通过诉讼来解决。 不过我想 排除妨碍，这个排除妨碍纠纷。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他把那个过道堵一半，他自己出入也很困难， 嗯、 会不会使人家这段时间也没有地方放了，是吧？也就是应个急，将就一下。 嗯 啊，我是这么想啊，邻里之间嘛，因为大家其实也要顾及一下彼此的关系和面子， 嗯， 咱也不要把这个弄僵了，把这个关系，是不是人家这段时间也有问题？我们先想着能不能够帮他把这个放地方的这个占用地方的问题解决了， 嗯，或者您先问一问到底怎么回事呢？啊，毕竟是邻居嘛， 对 是吧？嗯， 是啊，包括物业也是，他这个地方。现在没有地方放嘛，物业能不能给腾个地儿啊？ 嗯， 有一个周转的时间呀、啊，等等啊。 嗯，还有一个朋友说要转让钢琴。 嗯， 那见面或是电话详谈，电话呢是17600816215，17600816215。 这位朋友他要求助、 嗯、 啊 求助， 他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跟这个手机有关、啊、 哦， 但是我看啊他这个问题是怎么说呢，我在微信摇一摇当中啊摇到一首歌，哎，那么当时可以听啊，再听呢就听不了了，只有歌名没内容、 嗯、 但别的歌呢还能听，哎，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嗯， 微信摇一摇摇到歌了、 嗯， 可是以后再听呢就没有了，但有的歌又有。我分析啊， 我没有通过微信摇一摇摇过歌，我几乎就没有用过微信摇一摇，应该这么说。嗯， 我这么分析 摇摇试试，嗯， 摇摇啊，咱俩摇摇 啊，摇摇 摇摇，哎，摇摇在哪儿啊？ 嗯， 我也好久没用了。不过我告诉你啊，我分析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 嗯， 就是微信呢、啊，它的上家是什么呀？上家是。腾讯是吧、 嗯、 那 腾讯有 QQ 音乐， 它有 QQ 音乐，他们应该是共用的这些歌曲 对 曲库啊， 对对 对, 对 那么 歌曲呢是有版权的。前段时间我们就听到了这个各大的这个互联网企业在这个版权上面啊开账啊开账，所以呢有些企业呢他因为没有这首歌的版权，他就不能够以他的这个用户听，甚至下载都不行。你就比如说吧，我经常用一个什么互联网公司的音乐产品啊，客户端，但有些歌它就是没有，它会写因版权原因下架 啊。对对对 对，所以您这情况是不是因为版权的问题呢？因为有的歌有吗？有的歌没有啊。 来，香露摇了摇，它摇出什么来了呢？ 它摇是正在识别我们说话的这个声音。估计那位朋友呢也是听到一首好歌就想摇一摇啊，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歌啊。那如果您曾经摇出来过，那代表呢它能识别但是不能听了，证明它没有版权了。 那位说这个邻居过道，邻居的东西挡了过道的事儿啊，说他就是占便宜占公共空间都两年多了，说呀这事儿现在协调不了。那如果您觉得实在是妨碍您的出行了，那么您呢可以以这个乡里纠纷排除妨碍为理由起诉到法院啊，然后法院来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呢因为邻里之间法院一般解决的话也是以调解为主。 其实这种事情其实 不大好办， 比较浪费这个司法资源 啊。虽说他这个事情不大，但是其实法院处理起来比较就是 棘手， 就很难去一个有个很好的处理，因为毕竟是邻居。然后这件事情呢又不涉及到金钱的给付，那如果说就算是最后判决了强制执行起来，恐怕也会有一定的难度。会带来邻里之间邻里的关系的恶化。 其实这个时候呢特别需要这个一个技术水平情商啊比较高的这么一个中间调解人、 调解员， 哎，物业的也好啊，社区的也好，街道的也好，是吧？以前我们不是看什么闲人马大姐 啊，闲人马大姐 专门干这个事儿啊？哎，这位朋友啊，哟，他说了，他捡那支票，他发来了，13万9500。 嚯，哦，真不少。 好，回头我们可以在节目里搞个排行榜啊，捡钱排行榜。李雷那4000块钱估计还排不上前十， 肯定排不上啊。估计广州白云机场那个能排进前20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朋友转让一个棕榈床垫啊，95成新，是1米8×2米的，厚呢10厘米，也不是太厚哈，但个儿不小啊。所以说这个垫子，比如说您可以把您这个垫儿在哪儿，是人家自取呢啊，还是说您可以管送过去呢啊，价钱大概是多少呢啊，这个呢您可以把您这个信息啊告诉我们。这个朋友留了一个电话，13718701557，13718701557。 好，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想转让的是自行车。他说我这个车呀是女士的，哎，这是求购、哦、啊，求购，求购自行车，最好是女士，26的，7×8成新，有后衣架， 后衣架，后车架吧， 应该是 这后面的那个应该有 能。驮点东西 啊，对 吧？ 驮点东西、 有后支架啊。价格面议，它在海淀的双榆树。电话13521074661。13521074661。好啦，听众朋友，那很多朋友估计都想方明了。 方明明天就会回来了。 对，我们的使命也暂时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哈、这几天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完成了京城帮帮团节目的直播工作。还有很多朋友呢，哎，在此时此刻我们又再次相会了啊。 对， 这都是缘分。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朋友的问题啊，我们没有时间能在节目当中为您一一做出解答了。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在公众号当中把相关的信息啊进行公布，大家呢可以随时帮助，也实现我们这样一个随时的互帮互助。 还特别惦记啊那位滑雪的孩子，他的这个手现在有点伸不直了。 对，怎么办呢？ 家人把他的这个联系方式已经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里面了。